各位，上次讲到东方国最上层终于批准了蓝天明解甲归田，过了十几日，有位中年人带着一家大细同普通来往人一样，上下身孭着大小行李包袱，同好多远方的旅客难民同行，好艰难就坐上了火车。这种火车呢，要日日不停地出尽力向前奔驰，如果两耳久闻细听的话，蒸汽机的声音呢又好像人叫声那样，有力变无力，有力变无力，这样两句重复的话，再听呢照旧叫出有力变无力。看来马行无力呢皆因瘦的缘故，一长串不够力气的蒸汽机火车呢又好像拖拖拉拉跌跌撞撞。这串不停有力变无力的火车向何处去呢？车上好多人前途向何方更加话不埋啦。皆因冇人有心机讲嘢，好难打听嘅。而家同车有位四十几岁嘅男人同其他人一样，睇样好似係半黑埋眼，又好似未瞓着觉咁嘅样。细睇之下先至知道，哦，原来佢係眼看前方。其实嗰个男人喺心里讲说话，不过是细声到自己才听得到的，是这样讲的：早上逢秋雨，午见枯木树，他乡无故知，火车待居家，难寻好梦夜。第二段就是：今秋远方去，新卧火车屋，近眺望大地，未见牛羊马，别青山绿水，仍黄土山脉。男人心中有数，明白呢啲地带呢，因为历年雨水太少，所以会变成穷山恶水，先长出不毛之特秀地域。四十几岁嘅男人谂下又谂下，耳边好似有人喺度讲嘢。弱肉强食世界通，打输打赢不相同，穷鬼皆因心眼小，意气疏财大英雄。嗯，咩意思难明白做人难。无奈时日车行冇几耐，忽然见到嗰个四十几岁嘅男人带住家人就落咗火车，再改作步行。而家年过一半，深秋天时日落比较快，步行的一家大细带着行李，奇怪的是未见有人呻一声或者讲嘢。山野的秋天举目四望之下，黄土山脉之地不见老树枯藤，大概仍没有分啊。中环四望呢确实没有小桥，何来人家呢？虽有古道可行，美国吹西风，同样冇瘦马，但愿呢一班未必是断肠人，莫非要寻天涯之地？睇嚟老天爷先知道佢哋要做啲乜嘢事啦。众所周知啦，时光从来系唔等人嘅，有眼睇嘅系而家太阳已经站喺西方，慢慢咁向下沉降。身为无家的一家之主，四十几岁的男人带着妻子儿女在山地来回走动，看样依然是心神不定，但两只脚不停的，最终停低那阵就在三边都是有悬崖，用两眼望不见有底的深渊谷之上。没讲话的一家六口人大概又饿又累，而家纷纷坐在地下拿出干粮用山水充饥，如此这般又过了啲时刻。有食物入肚的人自然会快速感觉全身增长力气，这时都不用举目四望，已经知道本来高高在天上的太阳已经慢慢下沉到地面最低之处，太阳与大地平起平坐， 咁等于天就快黑齐嘅时候，只有天上嘅眼先睇得见嗰位四十几岁嘅男人喺度做乜嘢。呢阵时嗰个男人双手快速用又短又硬嘅铁器喺危险嘅悬崖度挖开一个口字形状嘅泥坑。呢阵时太阳已经全部消失啦，本来白色天空而家已经变成全黑色。伸手未必会睇清楚自己五隻手指嘅时候，嗰、那个照旧冇讲说话嘅男人急急将几包话硬唔太硬话软又唔算软嘅嘢全部堆放入去嗰个口字泥坑度，急急填返泥土，再用双脚来回走动踩实。咁样算嚟若冇用咗一餐饭嘅功夫就将泥坑铺返平。有嘢入土，乜嘢嘢呢就冇人知道。嗰边土地而家无论远睇近望都属原来一样。深挖泥坑工作就已经完成咗。挖泥功夫呢算得好嘢呀，好似天衣一样咁好。无缝无接驳，凹凸嘅地方呢唔见留低任何开挖过嘅痕迹。呢度山野之地，夜神会更早降临㗎喎。到咗夜间，一切都有所不同啊！首先觉得远处吹嚟嘅山风一阵又一阵咁向人们上下身乱吹猛托咁碰撞，听讲人非草木，相信而家所有人都会自然感觉到咁嘅晚景，除咗处境越嚟越凄凉，更加会容易相信尚有好多恐惧嘅事情不断来临出现嘅。仲记得两句话。春宵炎夜短，寂寞叹更长。仲有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日日应验啦。咁样嘅日子长夜漫漫，秋天係最容易令人无故忧愁。古来习惯叫多事之秋，而家好艰难先到咗二更天时分。天眼又睇见呢度悬崖之上黑夜中的六个不明身份者人人坐地，他们男女等人拿行李做依靠，夜深沉，人们害怕那时就会双手揽紧行李，力求多少得到壮胆。再看清楚那时，这班坐地靠行李杂物壮胆之人未见摆设整齐，而是那位四十几岁的男人坐最前，一切像是夜深沉过度。这班人大概都睡着觉了吧，到看清楚那时才明白话不买。这堆人有两眼早就合埋，有人半开眼，有人呢时开时合，更有人两眼直望前方，从未敢闭目养神。他是带头人，是此时此地真正无家可归的一家之长。在这个世上成日听人讲，往往屋漏自会更遭连夜雨，船迟则遇顶头风。这家人会不会遭何种不幸，而家睇嚟是天不知地不知，自己就更不会知了。夜风吹嚟声响，未敢闭目养神的男人大概耳仔好利，那阵时已经听出荒山野岭周围除风声之外，远近之处夹杂着有其他声响，兼且越嚟越近。突然黑暗远处出现一啲会流动的光点，当光点越嚟越近嗰阵，两耳听闻陪伴而嚟的杂响声越大了。突然又见到那些青色的光向自己方向不停地活动，越来越近。未敢合埋眼的男人这时若莫知道了，心中大惊，吓了一跳，几乎叫出声吓、啊、大事不好，原来是有狼出现、啊、果然是狼来了、啊、是狼群来了、啊、看来狼这类东西的鼻其嗅觉与众大大不同，他们特别犀利，本能地闻出远处有人，所以现在对准目标位置慢慢地围过来了。 呢阵时男人心谂：点算啊？自己两支短手枪啱啱拥埋咗喺泥度，而家想攞，想攞出手枪向狼群开火嚟唔切啦！一只、两只、三只，仲有，果然仲有，哎呀，点算啊？天眼先睇得见啦，天知道嘅事情就会一一出现嘅。各位四十几岁嘅男人，而家系十万火急，危急之下，突然变成急中生智，突然记起两军如勇则胜，啊，好嘢！一声唔出镇静嘅人，慢慢企咗起身，向前行，对准狼群迎面而上，越嚟越清楚，有三只特别壮健嘅狼，系领头狼，系狼中之狼啊！三隻格外有食人经验的领头狼亦睇清楚眼前有一个人奇怪咁向住自己嘅方位而嚟，咁分明係送肉入口呢。起初高兴又发出令人心寒脚软嘅叫怪声，人怕狼，狼亦怕人，狼食人心切啦。接住加快四脚向前，离自己冇几远之地。一讲落又奇，本来呢阵时山野秋天夜，十分黑暗，而家突然有咗月光，人同狼最清楚不过啦。到咗越行越接近，越睇得清楚，三只巨型恶狼轮流发出吓爆人胆嘅嘶叫。而家人同狼只系离三丈远左右，就喺呢阵时，狼群中突然飞快走出一只与众不同嘅更高大嘅恶狼。呢只狼确实与众不同嘅系，佢粒声唔出嘅。嗱，真正够胆又凶残嘅狼咧，先至粒声唔出嘅。呢种狼咧，往往做事食人咬动物啊，都系声都唔声响，一味要直扑。狼同狗都一样有雷同，大声敲叫咧系要靠响声嚟壮自己嘅胆啊，胆量唔够啦，先有咁样嘶敲叫喊。而家冇声，真正更凶残嘅狼飞快到达离人只有几尺之远啊，先停低。呢阵时，恶狼两目如电闪，最有经验嘅冇声恶狼突然四脚缩短，好似伏喺地下之后，唰声突然终身一跳。变成飞身向上直扑嘅同时，啊大口清楚咁露出长嘴，上下有两排锋利嘅尖牙，对准咗最要害致命嘅部位。咁快速，睇吧，嗰个四十几岁嘅男人一下就会俾咬碎喉咙，成半个断头人啊！倒地嗰阵，群狼就可以饱餐。而家一冲而过之后，就变成咗人狼正式相斗，好快完成一个回合啦。而家睇清楚啦，嗰个四十几岁嘅男人亦可以镇静得及时，又快速咁闪动身体。凶恶嘅大狼未咬到人而落咗空，四脚着地。就喺呢阵时，为首大恶狼成飞快，突然反身再向人嘅中间肚嘅部位快速进攻，直铲。咁快嘅动作，连跳带咬，睇白男人嘅大块肚皮腩肉一定会保唔住啦。而受锋利之牙咬住，唔会再轻易松口，直到人倒地流出大堆血即死。咁咪第二个回合，大概嗰个男人会继续告诫自己要镇静先可以保命战斗啊！啱先第一个回合向左闪避，成功咁未受伤，而家快速闪避系向右，巨狼飞身紧急一声而过，哇！险个剃头，险极啦，险极啦！但咁一扑，人嘅肚皮照样未受到狼牙伤害嘅同时，奇怪嘅天上月光突然越嚟越放出光亮。而家天眼睇得最清楚啦。第二个回合，人同狼贴身嗰阵，嗰个男人嘅右手有意用力快速咁要碰撞嗰只未出声、最阴险、最恶嘅狼身上肚皮嘅位置。当第二个回合未完全结束嗰阵，就喺呢阵时。更险嘅事又出现咯， 说时迟那时快，三隻为首恶狼突然分咗三路一齐上，直扑男人。咦呀牙烟！斗恶狼嘅男人见到咁嘅状况，一时慌咗手脚啊！三面快速加狂吊夹攻，张牙扑咬之下，睇怕会即死嘅男人呢阵时，立即快速用倒地嘅方法嚟做闪避。咁样快速倒地属危险嘅做法喎。而家虽然一时避过三隻恶狼齐咬啫，但倒地嘅男人呢阵时迟迟未见可以快速起身，等于就变成咗更加危险啦。就喺呢个极其危险嘅时候，嗰只有尾鸦大口咬而从唔叫出声，实质最凶恶嘅狼做咗两次扑空之后，而家转身又即时加入食人战团，已经围住倒地嘅男人，准备一齐四边做四嘴齐咬啊！哇！赵公睇嚟，倒地危险之极，必死无疑啊！绝无生还嘅男人，而家亦奇怪噃。快死嘅人，佢突然间用飞快速度喺山泥地度舞动四肢，再加打滚，快如好似风车咁熟练，令到嗰八只极其凶嘅恶狼眼睛一时眼花缭乱，唔停嘅人狼大战喺度继续。呢阵时嘅天眼特别睇得清楚，最令人担心嘅系嗰个倒地男人照旧未见企得起身，咁等于继续占下风啦。如果咁样落去，男人唔俾四隻恶狼分食全身上下嘅仙人肉就怪啦。就喺呢阵时，嗰个全靠用足气力舞动手脚四肢嘅男人，又全靠月光，亲眼睇见嗰隻最恶最阴险、不动声色、身形最大嘅为首恶狼，啱先第二次闪过扑咬之时，嗰隻恶狼身上已经中咗自己手上锋利嘅短刀一下，所以而家清楚睇见嗰隻最凶残嘅恶狼已经开始唔停咁流血，鲜血越流越快，多到染红大片山地。流血嘅狼每当要作恶发力嗰阵，流血就加快，好似喷射一样咁飞出。天眼而家明白嗰、那个倒喺地下嘅男人仲有命存在，系全靠飞舞手脚，再加埋喺地下打滚嘅作用。四隻大狼虽然又恶又勇，兼夹多隻狼嘴同锋利钢牙，但到而家呢都未咬伤倒地嘅男人，嘴度就系冇肉。咁就喺呢阵时，只靠继续喺地下打滚仲可以有命嘅男人，睇嚟亦都够镇静，系临危不乱。靠镇静未死嘅男人，而家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敲准机会，又一次快速出动右手。照旧使用嗰把极其锋利、尖刀齐全、剑格有勾嘅短刀，又一次深深咁吉入嗰只为首最阴险、最恶嘅狼嘅同时，再乘机出嚟一拉，即时令到嗰只本来已经流血不止、受伤最恶嘅狼伤上加伤。恶狼虽然用尽气力一跳再跳而起，皆因多次想快速咬住倒地男人致命嘅咽喉，但依然未得。而家又见照旧占下风喺地下嘅男人又变出新花样咯，全身伸直，直到好似一碌粗大嘅圆木，后准位置嚟闪避，乘机飞快分所有快速滚动，用咁嘅办法已经多次避过随时会咬断手脚嘅钢牙之后，男人身上嘅锋利短刀已经多次用力有效咁划中恶狼嘅身上。咁样唔停搏命，历时达到半个时辰有多。好快受个刀伤流血过多嘅两只巨型恶狼，其食人嘅动作就明显越嚟越慢啦，最后无力再反扑啦，而自己慢慢发低，四只狼脚呢猛咁喺度挣扎。咦，事物又怪喎，倒地之后两只大恶狼而家流出一大堆嘅血，大概因为腥味十足啦，马上就令到几只恶狼唔再扑上前食人咬人啦，反而急住前去用嘴吸食同伴嘅狼血。又见众狼嘅嘴舌呢，一经尝试到鲜狼血入嘴之后，越想多食，跟住又见到其他嘅狼伸出长利，急急舐住啲血入肚，吞食不等。咁多狼食血啦，好快嗰堆鲜甜美味嘅狼血冇晒咯，众狼成咗食血上瘾，为咗食，众狼就立即呀大长嘴，好似一不做二不休， 开始干脆用锋利的钢牙撕开狼皮，咬食狼肉啦，快速咁咬食两只未完全断气、未完全彻底死咗嘅领头狼身上各处，一涌而上嘅狼群系先咬口肉，口肉食完啦，再细食各处薄皮。一群聪明嘅狼为咗食肉同口腹，好似十万火急冲机要紧嗰阵咁样，一样识得取易唔取难嘅道理噃。嗱，人们从前听讲，如果要天下太平呢，需贼杀贼。而家有眼见嘅系，嗰、那个四十几岁嘅人之所以仲有命活着呢，就全靠有狼要食狼，可以有饱食嘅狼，果然唔想再去付出辛苦冒险咬人食人，令到嗰个男人有幸得到和平机会啊！正是打赢一人算英雄，说话太多不中用。十个回合分高低，最后胜利过江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